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Good afternoon。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跟春节相关了， Spring Festival， 今年来的特别的晚啊。 Yeah, it's late this year. It feels like it's spring almost, doesn't it? 是，立春都过了，咱们的春节还迟迟未来呢。不过我相信啊，在春节前夕呢，大家每年都会互相问候的话就是买到票了吗？ Yeah, I'm always hearing people talk about that wherever I go.I got the ticket, I can't get the ticket, blah, blah, blah. 对，像马克老师在中国生活吧，哈，也经常被人问到说，哎，买到回家的票了吗？ 嗯哼，yeah. 有容易的，有不容易的，有什么恐怖的。 你说马克老师，他们作为外国人又不过春节，是不是？ 嗯哼， 都被咱们中国朋友经常问到说，买票了吗？ Right. 啊，感觉好像大家都要一块回去过春节了。 对对对对。 啊，这样的一个传统佳节，在春节到来的时候，当然了，这买票回家呀，可是咱们这在异乡漂泊的啊、 嗯、 游子们最关切的一件事情。来，首先我们问问咱们来听直播的同学们，今年春节您买到票了吗？ 嗯 ，Have you got the ticket？ 买到了吗？大家哎，在直播室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啊，你这个回家的喜悦的心情好不好？ 嗯， 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走啊？啊？好，我们节目呢，嗯，我们节目下一周就放假了。 Yeah.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春节， 嗯、mm-hmm. 说一说过年的事儿。这个春节这个节日呢，是我们所有的啊，这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啊，最惦记的，跨越千山万水都要回家去聚团圆的这么一个日子。马克老师应该也听说了我们的这种 tradition。 Yes, 我知道，这个很大的事情啊，这个。都哪儿最大的是在中国，那个什么都有人上火车上飞机，那个最多的一天两天两周。 对， 对，马克老师自己亲身经历过吗这样的 Spring Festival Travel？ 有没有自己亲身的 experience 体验过呀？恐怕今年就要体验了吧。 最恐怖是我到那个黑龙江一年，然后我要回来，有一个特别忙的车，有人太多了，有一个座，但是有这么多人，那个要上厕所的时间要30分钟，那个过去一下，过去一下，过去一下，这么多人， 嗯， 这、啊、差不多是受不了的，这是20多小时。 哦，嗯、那您也再用英文给我们说一遍刚才。这个、 Spring Festival travel experience, the same one. Yeah, I was on a train from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I had a seating car, and I did have a seat, but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we would take turns sitting in those seats, and it was so stuffed with people and suitcases that just gett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car to the bathroom took about 30 minutes, you know, unless you want to be really aggressive or something, but getting people to budge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and then waiting for the toilet, yeah. 哦，你看马克老师也体验过咱们的春运了哈。 对对对。 只有一年在黑龙江的时候。 Yeah, yeah, yeah. 是吧、 yeah. 啊坐火车。你看看就是从这个火车车厢中间啊要去一个卫生间 嗯 用了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 Yeah. 啊那今年呢今年是不是也要买到春运的票了 ?This is easier, yeah. I have a bunk, I'll be on the train overnight and get there in the morning and done. Yeah,、 嗯、 pretty simple. 马克老师今年也要到外地去过年啊。 嗯 也有一种啊异乡游子回家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给我这个感觉 哎马克老师今年就是到那个就是到自己太太家里去、 嗯、 去过年、 嗯、对 那有没有一种就是 go home 的感觉 Yeah, actually it is because I was back there last year and I got to spend a good amount of time with my wife's family and other relatives and we traveled around a little bit so w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pretty well so this time I feel relaxed about it Yeah、 嗯、春运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啊一年一度的这种大迁徙 嗯 这个戏言吧叫做大迁徙啊，所以呢这个外国朋友要是到中国来体验一下，亲身的体验一下，他们自己就会有感觉了。 对对对对， 就会能体验到这个中国人啊，他们就是渴望团圆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了。 嗯哼， 不敢春运的人你很幸运了，因为你肯定是 stay with your families、 right. 你不需要参加春运。那么敢春运的人呢，他很幸福，因为他能够体验到一种从外面到里面啊、 嗯哼， 就是从异乡到家乡的感觉。 对对对， 这是很幸福的，这种 go home 的感觉是很幸福的，也让你知道这世界上啊，哎呀，这无怨无悔疼你的只有你的爹娘。 嗯哼， 但是有个回不去的地方又叫做故乡。 Right， 今天我们这个对话就和大家说一说 Spring Festival Travel， 春运来了，年呢也就近了，千山万水聚团圆，咱们和老外一起说说中国的春运这事儿。好，来请马克老师把今天的短对话给我们走一遍。 好。Well, Jingj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up. Are you ready for your cruise? You mean that cruise I booked last fall? That fell through, didn't I tell you? Maybe you did, and I forgot. Sorry to hear that. That's all right. The travel agency set me up with a great itinerary for the May holiday. So,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Oh, that sounds good. But what will you do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I'll just fly back to my hometown and spend a few days with my parents. Was the plane ticket expensive? I thought I'd have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but it was not that much more than the train ticket would have cost. I'll be flying too, on Spring Festival Eve. So you'll miss the Chinese New Year? I don't really think of it that way. I sti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eat dumplings in the coming days,And I'm sure CCTV will replay highlights of the gala. Hey, I'll probably stay up until midnight, too. It sounds like a win-win. I'll be cutting it close, but plan on being back home before dinner time on the eve. It's the world's biggest transportation rush every year. We're lucky not to have to work on those days. I agree. Those people working on planes, trains, and buses really have a busy holiday.Let's hope most of them can get home at least for a day or two. Everyone deserves some time to rest with their family. Dialect 2. Mark, do Americans have a holiday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There's not one that spans so many days. But there is a time that young people go back to stay with their relatives, right? People definitely value time with older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their parents, aunts, uncles, grandparents...But that could be Thanksgiving, Christmas, Easter, whatever jives with their work schedule. So people try to visit once a year at least. Yeah, and there's not one huge holiday rush, though Christmas is a heavier travel time than any other time of year. I heard that families tend to be spread out in many different cities. Exactly. That makes it less likely for people to all get together in one place.People face a dilemma in China, too. When a woman gets married, she's supposed to visit with her husband's parent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If her own parents live i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it can be difficult to arrange. That sounds like a tough choice to make. I've heard of some couples that alternate. 1 year at the wife's parents, 1 year at the husband's parents. That might be a compromise. Anyway...When I first found out about how people go around visiting as many family members as possible, I thought it was very charming. Yeah, it's a nice tradition. 好，今天这个对话非常的实用啊，非常的实用。第一段呢，就谈到两个朋友之间，就说，我的票怎么样了啊？ 对对对， 你的票买到了没有？你有什么春节的计划和安排？第二段呢，就说一说，哎，在美国人们有没有春节这样的大节日啊？嗯、 对 啊，全国人民都在同一天啊，相同的日子里，啊、赶紧的奔赴着自己的。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回去和家人和亲人团聚， 还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所以两段对话层次很分明，我们一起学起来啊。第一段的马哥说：“晶晶，春节就快到了，准备好开启你的游轮之旅了吗？” Well, Jingj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up.Are you ready for your cruise? 好，这句话里面还有挺有几个重点的。你看，the Spring Festival， 首先春节、Spring Festival， 对对对， 注意 S 和 F 都必须要大写。 对对对对对，是啊，嗯。 为什么要大写？因为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Proper noun. Spring Festival, 春节，什么日子要来了，什么日子临近了，英文当中说 is coming up. Yes, coming up. Coming up, 来了，就来了，啊，这什么春姑娘的脚步近了，悄悄的，就是这种感觉 is coming up. Are you ready for your... Cruise 这个单词，来，同学们，你们坐过游轮之旅的啊，都站出来说一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mm-hmm. ，Take a cruise, go on a cruise. Yeah, cruise, cruise,、mm-hmm. 就是坐上游轮去玩儿。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游轮之旅呢？我们听下面，你是说我去年秋天预定的那个吗 ？You mean that cruise I booked last fall? You mean that cruise I booked?这里 book 不是书、mm-hmm. 而是做动词。 对对 对, 对, 对。 什么意思 ?arrange, reserve, yeah. arrange, reserve,、 mm-hmm. 都是。 叮票是那个 booked a ticket, 叮那个 cruise, 游旅 yeah. 就是预定的意思。 嗯、mm-hmm. 提前啊把这个什么旅程啊行程啊给安排好。 对、mm-hmm.。 这叫 book. Right. 下周要去看场音乐会今天就先 book 好、mm-hmm. 是不是、mm-hmm. 好。这外国人很流行 book, 喜欢 book. Yeah, book a ticket, book a reservation, definitely.、 哎 yeah. 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提前做计划。 Mm-hmm. I booked last fall.、Mm-hmm. 这里的 fall, F-A-L-L, 指的是秋天。 对对对 ,autumn. Autumn. 英国人说 autumn,、mm-hmm. 美国人说 fall. Yeah, it's okay. I think autumn is more formal in most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o you could say autumn semester or an autumn pagea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秋天为什么叫做 fall 呢因为大家想想啊秋天是不是很多的树叶都落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fall. 都落下来了所以秋是落、嗯啊、落秋落叶之秋嘛。所以 last fall 就是去年秋天。 嗯、 you mean that cruise I booked last fall? 哦那个计划落空了。 That fell through. 今天的第一个大家没有见过的新短语叫、嗯、fell through. 对对对对。 来我们拼写一下。 F-E-L-L.T-H-R-O-U-G-H, fell through. 好它的意思就是 Not working, like something fell through, it means it failed or it didn't happen as planned.、 哎、就是 fail 的意思、 mm-hmm. yeah. Didn't happen as planned. Right, right. 没有按计划实行、 right. 那不就是落空了吗 对对对、 啊、泡汤了吗所以叫 fell through.、 Mm-hmm. 好这是今天的一个亮点的短语请大家记下来。那个落空了。That fell through.、 Mm-hmm. 所以我们生活中很多计划没有如期实行都可以用这个句子。 对对对。 我没告诉你吗 ?Didn't I tell you? Didn't I tell you?、 Mm-hmm. Didn't I tell you? 这是一个反问句。没说吗、 mm. 哦也许你说了吧但是我忘了。 Maybe you did, and I forgot. Maybe you did,、 mm-hmm. and I forgot. 、啊、一定要用过去式。看来朋友跟你说什么根本没有走心呐、啊。 对。 哎很遗憾呐、啊。 Sorry to hear that. 好大家注意听这是一个文化的礼节。 对对对对 ,sorry to hear that. I'm sorry to hear that.、 Mm-hmm. 别人要是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 说出来给你听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必须要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Yeah, 对对对。不是你的错误就是那个别人的事情他告诉你你会说 对 ,sorry to hear that. 别人身上遭遇了什么天灾人祸 对对对。 你第一时间知道了以后你得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Yeah, my son failed his math test.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看、okay, yeah. 我儿子吧。数学考试没及格 对、 啊、不好意思很遗憾、啊、 Sorry to hear that I'm not his teacher right? It's just, yeah, sorry to hear that 对我不是他老师所以 Sorry to hear that、 yeah. 就是这个意思哈咱们表示一个社交的礼仪、 嗯、 啊，这边就说没关系了 That's alright That's alright、 嗯、 旅行社为我安排了一次很棒的五一假期旅行 The travel agency set me up with a great itinerary for the May holiday 这句话有没有遭遇新单词啊大家再听一遍。 Itinerary. 嘿就是这个词儿。 对对对。 先来看一下旅行社。The travel agency、 mm-hmm. set me up.、set something up 的意思就是。 Yeah, give someone something and arrange it for them, both. 就是安排了。 对对对对对。 给我 set up,、 mm-hmm. set me up with a great itinerary. I-T-I-N-E-R-A-R-Y. Itinerary. Itinerary. Yeah, travel plan. 旅行计划。 对对对 ，tells you which cities you're visiting, how you're getting there, and which hotels you'll stay in. 所谓的旅行计划，大家太清楚了。Mm-hmm, 你们做过自由行的都知道，或者是非自由行跟团行的， 对、yeah. ， 也知道 itinerary 就是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访问哪一个名胜景点。 对对对， 啊，今天中午在哪里吃饭，晚餐在哪里用，然后晚上在哪里住。Mm-hmm. 对。 这就是我们的旅行行程，叫 itinerary， 就这词儿特好，旅行时候必用。所以旅行社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在什么时候呢 ？For May, for the May holiday. Right. 哇，在五一，春节都还没过上呢，就惦记着五一了。 Right. Yeah, it's nice. Yeah. 啊，就是我们天天就惦记着休息这事儿，假期这事儿。所以呢，我很期待哦。 So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I'll be looking forward、mm-hmm. to that. Right. 这个词我们倒是中学的时候都学过了哈、mm-hmm.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Yeah, yeah. Expect it, be happy when I think about it, definitely. 就是那种期待的心情啊、 mm-hmm. 同学们，这期待的心情是不是最开心的？ 对对对对。 就你什么事情达到目标以后，你反而没那么开心了。 Mm-hmm. Yeah. 就是你期待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哇，下周就要回家了。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yeah. 哇，这个什么时候，就五一假期就要来了。 Mm-hmm. 马上国庆也不远了。 对对对。 好，这种期待的心情哈、啊、是最激动的，叫 look forward to that。哟，听上去不错呢。 Oh, that sounds good. 这也是别人说什么好事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Oh, that sounds good. Yeah, yeah, that sounds good. Sounds good.、 Mm-hmm. 哦、听上去很不错哟、 嗯。 那你春节做什么呢？ But what will you do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好，一个平常的句子。What will you do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Mm-hmm. 注意Chinese New Year 三个单词全部要大写。 嗯、mm-hmm. 哼 ，Yeah, Spring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是差不多。 哎，这些全部都要大写啊。 Mm-hmm. 哎 ，What will you do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嗯， 我呢就飞回老家和父母在一起待几天了。 嗯、mm-hmm. ， 好，这句话，哎呦，很多同学，这是你们亲身经历，对不对？ 对对对。 怎么跟同学、跟别人说我要飞回老家和父母待几天呢？ Mm-hmm. 咱们交给同学们来做微信挑战。 对， 好。第一位被挑选出来的同学是 LJ。 好 ，I will fly to hometown and stay with parents for several days. Several days 可以，就要加两个 my。你猜在哪儿？是 hometown 前边，要、parents 前边也可以。I will fly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several days. 但是不用这么大的说，就是 I will fly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several days.可以 行 ，stay with my parents。 对对对 ，stay with 谁的 parents？ 对，把自己的父母说清楚了。 嗯， 好，第二位同学是常州建辉。 好 ，I'm going to fly home and stay there with my parents for several days。对，在这儿也可以 for several days， 但是 stay there 你不用 there。如果你去那个英国的，在 London 和你的父母一块儿，你可以 ，I'm going to fly to London and stay there with my parents， 对不对？不是你们的每天在哪儿的。地方 啊， 但是 I'm going to fly to my home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several days， 所以不用 there 在这儿 啊、哦，明白了。 对对对，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同学叫张振墨。 好好 ，I'll fly back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few days， 就要加一个 a few days， 可以，其他的都可以。 小地方真要注意 ，a few、mm-hmm. 是有一些 ，few 是没有。 对对对， 所以要加上 a， 意思才会正确。 对对哦，前面也要 ，I'll fly back， 对对对。 对 ，I will 嘛 对对 ，I'll 因为是表示将来，时态要准确 对对。 三只小猪的萌粉 ，I will fly back to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a couple of days。 对对对，我最喜欢是 a couple of days， 可以 ，a few days， a couple of days， several days 也可以。前边有一点问题 ，I will flight back。你可以说 I will take a flight back. I will take a flight back. 而且你可以说，或者你可以说，I will fly back. F-L-Y. 你可以。但是hometown 的前边就要加一个 my. I will take a flight back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a couple of days. 飞回去直接是 fly back to 就好了。 对对对对。 飞回就可以了。 对。 家乡就是 hometown。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几位同学是一百分？ 对，有很多的， 对， 不太一样的。 其中还是第一次参加的几位同学， mm-hmm. 沈小乐。 好 ，I will fly back home and stay with my family for a couple of days。 真完美啊！ Mm-hmm. I'll fly back home and stay with my family for a couple of days.、 Mm-hmm. 你看几天用啊 couple of days. 对。 妙极了。 嗯。 好，第二位同学呢是这个叫做草莓宣言。 也有一百份的，挺好的。 对，他也是第一次来参加的啊、 嗯、 并且呢还发来了语音。 嗯，他的也是。 I fly to my home and stayed with my parents for a few days. 对，挺好。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a few days, 对。好，可以，没有 stayed with, 对不对？ I'll fly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a few days.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学也是一百份。 好。 春。 好， I'll go back to my hometown and stay with my parents for a few days. Yeah, go back 也可以，你可以说 fly, catch a train, 但是 go back 就可以。嗯， 好了，第一段就检查到这里啊，同学们是精彩纷呈、 嗯。对对对。 老师都已经给你们做了批改了，一会儿会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公布。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说。 好， I'll just fly back to my hometown and spend a few days with my parents. 非常简单，我将要 I will, I'll、 嗯。 我就 just、 mm-hmm. 飞回 fly back to 对 家乡 my hometown、 mm-hmm. 和父母待几天 spend a few days with my parents 对对对你不用说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就可以 with my parents、 with 就是 together 的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在一起的意思了、 mm-hmm. 啊，说到这个情景大家都已经想到自己在家里作威作福的样子了吃香喝辣的样子了 对对对 是吧你们回了家是不是都是老太爷 hang out at the family home、yeah. 你们回家都是享福的以为父母能享到你们的福吗 yeah and the food at home is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restaurants usually right so, 你们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好吗 mm-hmm, mm-hmm. 你们都是父母的蛙可爱的蛙们 homebodies 好马克说诶机票贵吗 was the plane ticket expensive was the plane ticket expensive、 mm-hmm. 晶晶说我以为要放个血呢听好了 I thought I'd have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新短语放血叫做 pay through the nose,、 mm-hmm. 通过鼻子来付款。 对对 ,means pay much more for something than usual. 对了就是比平常的价格呀、mm-hmm. 要花多多了。 对对对标准是不是这么贵但是你花的钱是对对对、这么多。 对明明只需要250块钱 对对对 你花了2500 太多了 pay through the nose pay through the nose、 mm-hmm. 简直用鼻子来花了 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形容日常生活当中花钱花得多、 mm-hmm. 因为日常生活里确实很多地儿花钱花太多 对对对 不是买一个那个最贵的东西不是那个买一个 iPhone X 就是 pay through the nose 但是 I had to fix my phone during a holiday so I had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get it fixed quickly 额外的放血大家都知道一说放血谁都知道、 mm-hmm. 啊、你比如说 So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tickets to see their favorite singers Yeah 有的人愿意花好多钱买票去听他们喜欢的歌手演唱、 mm-hmm.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就是买什么黄牛票 有便宜票但是你一个小时太晚了没有这个票所以你要花1000多2000多的 对因为你看我们买这个春运的票有时候那就是不、mm-hmm. 根本不是原价 对对对 对吧平常1000多的机票到这个时候都是4000多。 对 crazy。 这就是 pay through the nose、 mm-hmm.。 在春节期间记住这个词儿保证你们永生忘不了。 yeah. I thought I'd have to. 我原以为我需要放血呢。诶不过也就比一张火车票贵一点而已。 But it was not that much more than the train ticket would have cost. But it was not that much more.、 Mm-hmm. 不是那么多。Than the train ticket would have cost. 对对对， 就比一张火车票啊贵的不是那么多。 对对对， 就是 a little bit. Yeah, yeah. It's like maybe 150%, 120%, about the same. 就贵一个大概10%左右。 对对对对对。 所以，哎，我以为要放个血呢，不过也就比一张火车票贵一点而已哈。 对对对。 说明今年回家运气好。 嗯。 马克说，我也要飞，就在除夕夜。 I'll be flying too on Spring Festival Eve. I'll be flying too on Spring Festival Eve.、 嗯、 注意这里的除夕夜 Eve、 嗯、 就不用大写了。 对对对对对、yeah. 这里不用大写哦记得哦。Spring Festival 依然要大写、 嗯、 而除夕夜的 Eve,EVE, 就不用大写了。 对。 晶晶说那你要错过新年了。 So, you'll miss the Chinese New Year? 错过 miss,、 mm-hmm. M-I-S-S. So, you'll miss the Chinese New Year? 我倒不这么想。 I don't really think of it that way. I don't really think it. 我倒 不这么想 that way、嗯、像那么想、嗯、我倒不那么想，后边这几天呢我还有好多机会啊能吃到饺子呢。 I'll still have plenty of chances to eat dumplings in the coming days. 马克老师惦记的是吃饺子这事。 我特别喜欢吃饺子。 是不是您觉得这个 觉得那个 New Year Eve 就是关于吃饺子？ It's special, especially on New Year's Eve. Yeah, kind of nice. Yeah. 那您那个如果是在太太的家里哈，娘家去过这个春节的话，那你们晚上这个 New Year Eve 吃什么呢？不会吃饺子吧？ Dumplings and other cooked meat, fish. Yeah, a lot of stuff. 一般的日常的家常菜哈。 Mm-hmm. 啊。I'll still have plenty of chances. 足够多的机会叫 plenty of chances.、 Mm-hmm. 干嘛呀 ?To eat dumplings. Right, right. In the coming days.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仍然有好多时间可以吃饺子。 对。 而且我确定了咱们中央电视台一定会重播春晚精彩剪辑版。 And I'm sure CCTV will replay highlights of the gala. 好，这里啊，这句话很实用，再听一遍。 And I'm sure CCTV will replay highlights of the gala. 好 ,CCTV 就不用说了。 对。 啊、中央电视台、嗯、will replay、嗯、是重播。 Yeah, rebroadcast.、Yeah. 是我们广播的 rebroadcast、嗯、也是重播。 Yeah, replay. Highlights 是亮点和精华。嗯、 对对对。 Highlights 和什么呢 of the gala gala、 mm-hmm. 来我们来学习这个单词 G-A-L-A、 mm-hmm. gala 就是 a big performance with lots of different shows in it 这就是咱们春节要看到的各种晚会 对对对对对 叫做 gala gala 那么 highlights of the gala 那就是晚会的精彩剪辑版了、 mm-hmm. Yeah, the best parts, definitely. 你比如说四个小时的晚会 Yeah. 我们可以剪出个一个小时的精华来 Yeah, definitely. 哎，这就叫做 highlights,、 mm-hmm. 好不好？所以 I'm sure CCTV will replay highlights of the gala.、 Mm-hmm. Hey, 我也可能会熬到大半夜哦。 Hey, I'll probably stay up until midnight, too. 哎，熬夜 stay up. Mm-hmm. 字面意思就是直立着。 Yeah, stay up late. 坐着不睡。 嗯、mm-hmm. Stay up.Until midnight,、 mm-hmm. 直到午夜时分。 对对对对。 看吧，是不是每年都看春晚啊 ？Yeah, you stay up until midnight at least, right? There are fireworks, or different things happening. Why not? Yeah. 看吧，能看到一两点钟吗，马克老师 ？Mm-hmm. I think I've reached 2 o'clock before. Yeah, definitely. 哇，那很不错了，能熬到两点。 Yeah. 好，大家那个除夕晚上一般都几点睡觉啊？ 嗯、mm-hmm.。 反正初一早上起得挺晚的，是不是 ？Yeah, pretty late. Might as well stay up all night. 哎呀，说着好像。就明天了一样、 yeah. 所以 stay up until midnight 就是熬到大半夜、mm. 哎呦听上去是个双赢哦 It sounds like a win-win then 哎，美国人很喜欢说 sounds like a win-win、 mm-hmm. win-win 就是这个方法、mm. 哎，它两面都好 right yeah win-win situation 你看意思就是说你既怎么样、 mm-hmm. 既吃了饺子 对 又看了晚会 对对对对 又不耽误你的行程 对 所以各方面都好叫 win-win a win-win、yeah. 啊、sounds like a win-win then 那样的话来听这句话 I'll be cutting it close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cut it close 什么近点切是什么意思、mm-hmm. cut it close yeah cut it close here it means almost lateLike, if everything doesn't go perfectly, then I will be late. Yeah. It's like I left the house only an hour before I was supposed to be at the office. Ooh, I felt like I was cutting it close the whole way. 同学们，这个 cutting it close 的意思就是卡着点儿到、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卡着分分钟那个点儿到，有时候可能会迟到，但有时候不一定迟到。 嗯、yeah, always almost late. 将将啊，哎呀。卡在那个点儿叫 cutting it close、 mm-hmm. 我们发现英文的表达也非常的形象、 yeah. 就是挨着那个边儿 cut、 yeah. cut it close、 yeah. 但是呢计划哈是在除夕的晚餐前到家了 but plan on being back home before dinner time on the eve、 but plan on 计划是 being back home、mm-hmm. 记住是 plan on doing something、 yeah. Being back home before dinner time. 对。 一定是在 dinner time 之前到家。 Mm-hmm. 你说除夕之前不到家那还回家干嘛呀 Right, what will you do? Everyone's finished eating, right? 有一年 我回家的时候票特别难买、 嗯、 啊，我就跟家人说，我说哎呦你看今年这票多难买啊、嗯、我只能买到除夕的啊。我父亲就说没事，年初一再回来也行。 Yeah, that's okay, right? Worst case scenario, just be back a day late. 哎呀也是随性啊、 mm-hmm. yeah. 也是随性啊、mm-hmm. 怎么可能年初一回去，是不是 啊、 怎么着也得大年三十回去吧，不然过什么节呢。 嗯、mm-hmm. 好，马克说这是每一年世界上最大的交通运输高峰啊。 It's the world's biggest transportation rush every year. It's the world's 世界的、 mm-hmm. biggest 最大的 对 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 rush 高峰、mm-hmm. 有一个话题里我们学过了 rush hour. Yeah, yeah. So here transportation rush includes like planes and trains and everything. Rush 就是所有的人群密密麻麻的朝一个方向涌的那种感觉叫 rush、 yeah. 所以我们理解为高峰、 mm-hmm. Transportation rush 交通运输高峰， 对， 毫不夸张，这就是 the world's biggest transportation rush every year、 mm-hmm. 我们很幸运啊，不用在那样的日子里工作呀。 We're lucky not to have to work on those days. We're lucky not to have to work on those days、 mm-hmm. 我们是休息了，可是有很多的人仍然在节假日为我们的出行而忙碌着，对不对？ 对对对对。 晶晶说同意。 I agree。 那些在飞机、火车、公交车上工作的人们，真是有一个繁忙的假日了。 Those people working on planes, trains, and buses really have a busy holiday. 嗯 ，those people working on planes, working on planes,、 mm-hmm, planes, trains, and buses. Trains， 像现在的。这个是不是高铁 ？Yeah, train employees, 高铁 yeah, definitely. Buses,、 mm-hmm. 那是哪儿？那是公交车。 Yeah, long distance buses, everything.、Yeah. 对，长途巴士这些、mm-hmm. ，really have a busy day. Yeah, 那他们真的是在路上过年了、 mm-hmm. 啊！这些人们挺辛苦的。 对， 马哥说：“哎，让我们也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回家至少一两天吧。” Let's hope most of them can get home at least for a day or two. Let's hope most of them.Can get home, 都能回家、 mm-hmm. at least for a day or two. 对对对。 能够回家过个这么一两天吧、 mm-hmm. 让大家都能够过个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春节。 对。 好，晶晶说了这句话，她说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和家人在一起的休息时间。 Mm-hmm. 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二句微信挑战了。 好。 同学们来试一试吧。 嗯。 第一位是谁出场？老师来挑一个。 好，可以。Everyone deserves the leisure time with his family. 好，这是平凡之路。 对啊、那个 his family 可以，因为 everyone 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对。我最喜欢是 their family， 因为如果你说 his family， 我想一想啊，这个男是谁呀、啊？是谁这个男啊？哪个男？所以你可以 their family， 他的父母啊，是男是女的，随便 啊。用别人是不是 对对对 leisure time 可以，但是不用说 the leisure time 就可以 leisure time， 所以换完了是 everyone deserves leisure time with their family。 好，我们来听一个新同学叫海边听风。 好、it is worthwhile for you to have a union time with your family。那个不是我的父母，就是那个说传舵的人，所以你可以换一个 everyone然后那个后边是 their family， 不是 your family。然后 a union time， 我们不说这个，所以你可以说some time to rest， some time to rest 是最好的。 哦，休息时间叫 some time to rest。 对对对 ，union time to、 哎。这个 to rest 就是一个后置定语，修饰什么 time， 什么 time 休息的 time。 对，很多的人在这儿说rest time， 我们不说rest time， 你要换 some time to rest。 我们说 time to rest。 对对对， 后置定语啊，富妈的课上讲过这么多呀，后置定语啊，是不是啊？来 ，lifelong learning。 Everyone deserves a break from their family. 对对对 ，a break from their family 没有英国的错误，但是那个这个意思是特别不一样的。如果 a break from your family 就是意思那个，哎呀，我的父母让我生气呀、啊，哎呦啦，我要离开我的父母两三天呢，休息一下。Have a break from your family. Have a break from their family. 是 离开家。 对对对 ，get away from them. Go out and young people spend together.、Right? 和他们保持距离。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换 everyone deserves some time to rest with their family. 所以这个回家休息的时间啊，这个其实挺不好说的。 嗯， 但是仍然有一个同学他得了100分。 对 对。 我们来看一下暗涌。来，我们把声音调大点。 Everyone deserves a rest with family. 好，可以。Everyone deserves a rest with family. 可以啊，那就最好你加一点点。Everyone deserves some time to have a rest with their family. Everyone deserves to have some time to rest with their family. 对 ，deserves、yeah. to have some time to 对对对 rest with his family. 对对对。 好，我们来听老师怎么说的。 好 ，Everyone deserves some time to rest with their family. Everyone 值得 deserve 这个单词、mm-hmm. 来拼写一下 deserves D-E-S-E-R-V-E-S deserves、 mm, some time 一些时间来干嘛呢、mm-hmm. to rest with their family 对 还是用 their 比较好、 mm-hmm. 不用 his right 因为你会想 his 是谁 对 yeah I'm starting to think who's that guy 就这么简单、哎 yeah. 这句话咱们以后也可以挂在嘴边嘛、 mm-hmm. 是吧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和家人在一起的休息时间 对嗯， 不管你远隔千山万水，你都值得和家人在一起，待在一起。 Yeah, to have some quality time with your family, to have some leisure time with your family. 对， to have some, 一些休闲时间。 Yeah, some time to take a rest with your family. 那些休闲的时间。 为什么不说 rest time? 因为 rest time,太阳，他们说那个 the rest of the time.Right? So right now we've used 36 minutes of our show.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 the rest of our time? Oh, we're going to read the second dialogue. 对、right. Rest time 指的是剩下的时间。 对 the rest of your time. Time to rest 才是休息的时间。 对。 好了这是第一段的内容。第二段、啊、我们来看看美国有没有这种传统了。 对。 晶晶说马克美国人春节有春节这样的节日吗 ?Mark, do Americans have a holiday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Mark,Do Americans have a holiday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哟、 嗯， 没有一个这么长的。 There's not one that spans so many days. 哎 ，there's not one.、 嗯、 可不可以说 there's no one? Not really, because no one, it sounds like people. Yeah, there's no one who likes me. There's no、oh. one who ga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Not one, 哈、huh? 嗯， 才合适。 对。 There is not one that spans,、嗯、span 这个单词。 对。 英文的表达是这样的。说 spans 叫延就是说能够扩展到 对这个不是 spans 是 spans 所以说是 S-P-A-N-S spans so many days 对 span 就是延就是扩展 对、 啊、延长的意思、 嗯、 span 能够囊括这么多天的 对 span so many days 对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说什么 long 啊长啊之类的、 嗯、 他说 there's not one that spans so many days 对 哇可以从一号休到十五号都是假期 差不多两周的对 没有一个这么长的节日 对 哎但是也总有个时间年轻人们回家看看亲戚吧 But there is a time that young people go back to stay with their relatives, right?、 But there is a time 总有一个那么的时间 that young people go back to 回到家、 mm-hmm. stay with their families, stay with their relatives 对都可以 和亲戚们待在一起 对 不对啊 Right? 人们啊、嗯、确实非常看重和家里的长辈们相处的时光。 People definitely value time with older family members, older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哎，您看英文中是怎么说的？说 people definitely, 人们确实是。 对。 Absolutely. Yeah, people do value. People definitely value. People absolutely value. Value 是什么？珍惜啊，重视啊。 对 care about.、Yeah. Care about.、 Mm-hmm. Value time, 重视什么时光、 mm-hmm. ？Time with 谁？ Older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Older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Mm-hmm. 他们家庭当中那些年长的成员。 对。 有哪些呢 ？Their parents. 父母啦。 Uncles and aunts. 叔叔阿姨啦。 Grandparents. 祖父祖母啦。 对、 哎。你看，这个外国人呢，分亲戚吧，没有我们分的这么细哈。 Yeah, that's all right. Sometimes it's like I would make, we'll name them.Yeah. 就直接说叔叔阿姨就行了、 mm-hmm. yeah. 我们这边还有七大姑八大爷还有大爷大叔们 对、 外国人就不这么说了啊好我们再来看 grandparents 还有祖父祖母、 mm-hmm. 这些都算是 older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yeah. 但是 but 那个呢可能就是 这些节日了。您比如说， 嗯 ，But that could be Thanksgiving， 感恩节啦 ，Christmas， 圣诞节啦 ，Easter， 复活节啦，等等这些，那就是他们的节日了。 Whatever jives with their work schedule。 Whatever jives with 新单词、叫做 jive。 Yeah, to jive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o well with something. 哎 ，to match it. 协调啊。Whatever jives with their work schedule. Work schedule 就是你的工作日程。 Yeah, yeah. 甭管什么，只要能够跟你的工作日程相协调的，相调和的。 对。 你都可以怎么样回家团聚。 对对对。 是不是 ?whatever jives with, 这是一个很好的单词和短语，大家记下来吧。 对对对。 与什么协调 whatever, 一致。 Yeah, whatever jives with their work schedule. 只要你能安排得开，就是 jive with 的意思。 对。 安排得开，安排得好。 嗯。 所以人们至少一年探视一次吧。 So, people try to visit at least once a year, right? 看美国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亲情观啊、So people try to visit once a year. Right. Once a year. 一年得探视一次吧 Right? Yeah. At least? Yeah. 是的。 Yeah. 没有这种巨大的假日出行高峰。 And there's not one huge holiday rush. There's not one. 又出现了。 Right. 没有一个巨大的 huge、holiday rush. Right. 假日出行高峰。虽然这个圣诞吧也是一年当中出行更拥挤的时段。 Though Christmas is a heavier travel time than any other time of year. 对了 ,though Christmas is a heavier travel time.、你看我们说 travel 叫 heavy travel. Yeah, heavy travel time.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a lot of people are traveling. Literally, the airplanes are heavy. The trains are heavy with people. 哎英文当中说出行呢很不说挤、他说很重。 有堵车你可以说 There's heavy traffic on the roads right now.、 要是这个 travel 很 light, 很轻呢、 Light travel time. 就是轻松的。然后呢要是重呢就是拥堵的 对对对 拥挤的。你看他们是这么来形容的。Heavier, 更拥挤的 travel time、than any other time of the year. Right.、 确实你们这个十二月底 Definitely, 确实是非常拥挤的出行高峰啊。我听说家人们都各自在不同的城市生活。 I heard that families tend to be spread out in many different cities. I heard that, 我听说了、families, 家人们啊都 tend to, 什么意思 yeah, tend to be, are usually, tend to be.、 tend to be, 这个短语我们也要学习、用来替换、usually. Yes. 我们非常喜欢在口语中说 usually 对咱们可以换一个 tend to be spread out 对了咱们以后就换一个、说 tend to be 一模一样也是 usually 的意思 yeah, tend to be 什么 adjective 经常了通常了、都可以用 tend to 来表达 对, 对 tend to be 怎么样 yeah spread out in many different cities spread 是扩散 对, 对, 对 out 就是扩散到各个方向 对对对 In many different cities.、大家想想你的家庭里现在是不是比如说你的那个 big family. Yeah. 大家庭里现在是不是你的很多表哥表弟啊、表妹堂姐啊、之类的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呀、 Yeah, last time I was back in America, I went to five different cities to visit people.、 去年马克老师回家吧探亲。一口气就去了五个城市。 对对。 那家人一个家人在五个城市还算是正常的。 Yeah, it took a long time.、 当然是花了不少的时间了。是的呀这就让人们更难在一个地方团聚了。 Exactly. That makes it less likely for people to all get together in one place. That makes it less likely.、让这件事情就更不容易了。 对对对。 Less likely, 更少的可能了 for people to all get together. Get together 就是团聚。 Right. In one place. 一般你们都会在哪里团聚在 grandparents' home? Yeah, there's not really a rule about it. I mean, a lot of times grandparents live in a smaller house or like a condominiu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we might, like for my, myself, for example, I'll visit with my aunt one year and then with my mom another year, you know, just to take it in turns. Yeah. So you don't like have to go to this one city every year. You can make a,、make a choice. 你们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城市每年都去的。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一定要回到爷爷奶奶的家里。 Right. Yeah, I mean, you can visit your own parents more often. Obviously, you'll do that. But sometimes, like, other relatives can fly to see you when you're visiting, or you can go to a few different places. 明白。今年在我家明年在您家 对对对对对， 大家互相换着过年 对、 这意思也挺好、有新鲜感、 对 哎呀在中国呀人们也有这样的进退两难呢 People face a dilemma in China, too. 新单词 Dilemma. Dilemma. 嗯哼。 来拼写一下。 好。D-I-L-E-M-M-A. Dilemma.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Yeah. Yeah, you have to choose A or B, but you lose something either way.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mm-hmm. 不是说选一个就 OK 了 yeah, not a win-win、right? 它不是 win-win 了、 right. 是怎么选都不太对 dilemma、yeah. 就是 dilemma、 mm-hmm. 中国人们也有这样的进退两难你比如说吧、mm-hmm. 当一个女性结婚以后、 mm-hmm. When a woman gets married 她就应该要去丈夫的父母家过春节 She's supposed to visit her husband's parent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mm-hmm. 就是理应要去 对 she's expected to、 应该要去visit her husband's parent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mm-hmm. 就是说呢她要到公公和婆婆家去过春节了 对、 这是习俗那如果她的父母住在另一个城市那就很难安排了 If her own parents live i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it can be difficult to arrange If her own parents live i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it can be difficult to arrange、 mm-hmm. 哎呀安排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啊， 对对对 就这车怎么办呢？所以很多家庭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会发生争吵。 对， 今年去我父母家， yeah. 必须去我父母家。 Flip a coin， 对我们来扔硬币决定去谁的父母家。 对对对对， 啊，这个谁父母家都得去呀、啊， yeah. 是不是都不能？ Yeah.疏忽啊 It's a dilemma, yeah. You have a short number of days, it's far between the places, hard to get tickets, everything. 那没准明年过春节马克老师带着一家人飞回美国去过年了。 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你们没有春节。 Yeah, we don't have that holiday. I can do a win-win. I can do Christmas in America, get back in time for、Chinese New Year here. And, 没错马克老师这种就是好。 Yeah, 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就有两个不同的团圆的日子。 Yeah. 今年在中国过、啊、 对 过这个明年到美国去过那个 可以 啊, 啊 对 马克说哎呀听上去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啊 That sounds like a tough choice to make、 哎、艰难的选择英文中说叫 tough choice、 嗯、 很 tough、 yeah. 很难以选择很难以定夺、 嗯、 A tough choice to make 我听说呢有些夫妻呢他们是轮流来、 嗯、 一年呢去妻子的父母家过年一年呢去丈夫的父母家过年啊，这大家听着很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哈、啊。来，第三个微信挑战， 好， 走一个吧。 对， 第一位是杨丹。 杨丹，行。 The first one， 杨丹。 可以。I heard some couples go back home, which they take turns between two sides homes, i.e. they go to the wife's folks' home the first year, the husband's folks' home.The next year. 那个后边有可以但是 they go to the wife's folks home the first year, 要加一个 and the husband's folks the next year. Folks home, 诶可以、那个前边有一点很多的要换。所以我跟你说换完了怎么样好不好、I heard of some couples going back home once every other year.That is, they go to the wife's folks' home the first year, and the husband's folks the next year. 可以。 嗯，这个句子其实表达的并不难。 对。 啊，表达其实并不难，但是关键我们有几个点要提出来。 嗯。 马上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同学，再一起总结。 好。 Sunny Rome。 好。I heard that some couples are taking turns. They will spend their spring festival in the wife's parents' home this year and in the husband's parents' home next year.那个 in the home 要换 at the home or with the husband's parents with the wife's parents 所以你不用 in 不用 home 但是那个如果你在什么家你可以说 at home、right? 这肯定是离别但是我们说 at home、那个前边是 are taking turns 是我们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开始一会儿我做一样的所以 I take turns driving on our long trip to Shanghai so I drive for 4 hours my wife drives for 4 hours and then I go back to driving we're taking turns doing the same thing so if for exampl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one relative it's like we take turns taking care of her grandfather right? She does it, I do it, that kind of thing. 这句子当中啊，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个轮流。 对对对。 我们说轮流，你看这两位同学，包括很多其他的同学，都用了 take turns。 Right, 这个不对。 这确实它也不是错的。Take turns 是轮流的意思。什么个轮流呢？你比如说，我们要开车去上海吧。 Right. 啊，我们俩一起开车。 Yeah. 我开五个小时。您开五个小时、 yeah. 咱俩轮流开，但是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 Take 我们开车 turns driving, take turns watching the baby, that kind of thing.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constantly, so people do it in shifts. 对，咱俩轮流来、right. 这也是一种轮流。 Here you're talking about doing A, doing B, doing A, doing B. We call that alternate. 对了，但是另外一种轮流就是我们做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们先做 A 件事儿， 对对对、 啊、去您家过年。 对。 再做 B 件事儿，再去您家过年。 对对对对。 这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这就叫 take turn, 这个就不叫 take turns。 对。 这叫 alternate。 alternate, 对。 哎呀，这个。 所以换完了事儿 ,I heard of some couples alternating, or some couples are alternating. 好，这个单词啊非常重要、嗯、叫 alternate, 对对对对 alternate, 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对对对。 就是今年就我们到您家过年、 嗯、 明年到他家过年。 对 对, 对 这个叫轮流。 对。 啊，所以汉语都是轮流，英文中意思就不一样了。 好、 嗯。所以这个句子其实也就是考验一下大家这个。 嗯。 至于去哪个家过年，这也比较简单，我们来听老师怎么说的。 好，可以。 I heard of.、 Yep.I heard of some couples that alternate one year at the wife's parents and one year at the husband's parents. 特简单 I've heard of, 我听说了 some couples, 啊，这夫妻叫做 couple.、 Mm-hmm. 当然英文中的表达 a couple of 表示许多的。 对对对对对。 Couples,当然也可以指男女朋友、 mm-hmm. 也是可以 couples 对 that alternate,、 mm-hmm. 啊，他们是轮流来的。One year at the wife's parents,、 mm-hmm. 你看在谁家叫做 at 谁谁的 parents 对对对对对 alternate 是比较好在这儿、 嗯、One year at the husband's parents、 嗯、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 一个学生说的是那个 take it in turns take it in turns 可以但是最好是 alternate 这儿学到了一个 alternate 对对对 真棒、 嗯、 哎，静静说这可能是一种让步吧 That might be a compromise 过日子同学们、嗯要 compromise compromise 知道吗 yeah 把这个单词学一下、mm-hmm. compromise 对对对 C-O-M-P-R-O-M-I-S-E 对 compromise compromise、 mm-hmm. 让步和妥协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你不妥协 对对对 不妥协怎么办、 嗯、 不妥协 no compromise 不妥协就自个儿过吧 对对对、嗯、 马哥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吧啊，不管怎么说吧、嗯、 对 anyway 当我刚了解到啊，人们是怎么样到处走亲访友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文化真是太迷人了。 Mm-hmm. When I first found out about how people go around visiting as many family members as possible, I thought it was very charming. 哎，这就是一个纯老外的观点啊。 Mm-hmm. Yeah, of course. 啊 ，When I first found out,、 mm-hmm. 当我第一次发现， yeah. 发现了什么呢 ？How 人们是如何 people go around?、 Mm-hmm. Go around 就是咱们所说的串门，到处走来走去。 对对对对对对。 Visiting.As many family members as possible. Yeah. 尽可能多的去走亲访友。 Mm-hmm.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 It's cute, yeah. 哎、mm-hmm. 很 cute. 马老说很 cute.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 You know, noisy and excited and a big group. You got the babies and the grannies and the like actual working age people pushing everyone politely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s funny. 对，走亲访友就是大家呀，很多人在一起， yeah. 聚聚一堂哈、 yeah. 客客气气的。 They carry the big oil and the soy sauce stuff. 提着很多油啊、米啊、 yeah. 面呐、啊， yeah. 然后到家里啊，哇，推开门一看，各种孩子在里边哭闹、啊，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齐家， 拖鞋的 对，然后这种。齐家这个其乐融融啊、 嗯、对对对对对 的这种景象哎呀、嗯、他觉得这种文化非常的 charming yeah, yeah, 很迷人 yeah, yeah, yeah. 相对来讲就外国人呢、啊、就比较的客气、比较的稍微疏远一点就不用中国人这样的、嗯、哇跟你勾肩搭背的 哈、啊 yeah, yeah. 把你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在操心一样哈、啊 mm-hmm, 怎么样呀这个最近工作好吗、 嗯、 对吧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对对对对 都是这些话哈、啊。 嗯， 好，金金说可不，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Yeah, it's a nice tradition. Yeah, it's a nice tradition.、 Mm-hmm.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呀？人情味儿。 对对对对对。 啊，连老外都很羡慕、 mm-hmm. 没见过这么热热闹闹的场景。 嗯、mm-hmm. ，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两段对话的新单词有哪些。 好 ，fall through。